又翻嚟啦， 翻嚟啦， 第十二集啦嘅第二节嘅历史启示录啦，有永少啊， 系 Albert， 系啦，同大家主持啦，唔好意思啊，因为 Albert 咧喺度搞紧啲相啦，所以好忙啊，啊，好啦，上一集我哋讲紧呢个列宁格勒嘅围城战啦，咁、我哋呢一节咧，我哋今集咧叫人祸嘅大饥荒啊，全部咧系同肚饿有关嘅。 嗯， 好啦，上一次就讲呢个二次大战啦、就外国嘢啦，列宁格勒啦。咁、中国有冇试过发生围城战呢？ 梗系当然有啦，中国咁多年历史，点、会、啊？ 近代啦，我哋讲近代、其实有一个好出名嘅围城战嘅、而呢个围城战咧，就好多时大家就遗忘咗。对待历史最恐怖嘅唔系你抹黑佢，最恐怖嘅唔系你扭曲佢，最恐怖对待佢系唔讲，大家都唔记得。好啦，今时今日嗰个地方，嗱、嗰个地方叫做长春。咁、长春呢个地方咧，有冇人知道有发生过呢件事咧？唔多。 吓、 阿龙应台曾经试过去呢个长春，就揾一啲关于当年长春围城嘅一啲人去问啦、老人家城啦，但系发觉咧，原来六十岁留下啲人系唔知道发生过呢件事，因为系冇人提过，冇人讲过。好啦，系而一啲人点解会知咧？就系、有时掘啲地下咧，譬如整路咁掘下掘下就掘到嗰啲，咦乜成堆骸骨嘅喂？呢度以前系咩地方嚟噶？哦，原来呢个地方曾经试过死咗好多人，入边有成几十副骸骨掘出嚟，跟住先话话点解会咁噶？就话。曾经发生过呢件事啦，长春围城啦吓，好，去一去呢个第一幅图啊，系啦，嗱、呢个咧就1948年5月26号至到10月19号嘅，咁发生咩事咧？当日咧就系、呢个国共内战，嗱、记住系内战啊，即系叫咩啊？ 一个国家 入边自己人打自己人， 自己打自己人嘅， 系啦， 系啦， 咁国共内战咧，当日就打到呢个叫做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啦，咁当日咧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同埋淮海战役啦，咁啊就呢一个辽沈战役打响咗啦。咁佢哋呢一个战略咧，共军咧用嘅方法叫做围点，就打援。而国民党嘅采取嘅战略咧，就系我守晒喺所有嘅大城市入边，包括其中一个对据点咧，就系喺长春。好啦，长春咧以前喺满洲国嘅时候咧，曾经试过做满洲国嘅首都嘅。是一个我哋叫做好繁华嘅城市，同埋佢咧本身日本仔经营嘅时候咧，佢将长春咧设置到咧嗰个屏障好紧要，即系佢哋做好多好多道，我哋叫做咩咧嘅防卫喺关卡啦，嘅防卫嘅防卫网啊，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咁样嘅，佢估计咧就算喺战略上面要打仗嘅时候咧， 都 可以系啦，都可以受一段好长嘅日子。好啦，但系当然啦，国民党冇谂过佢哋会真系咁。打仗嘅时候，同埋长春最出名嘅地方咧，就系一个兵工厂，即系武器好劲啊，入边好多重武器喺入边嘅。咁、共军都谂住，喂，我唔打你啦，围你咪算咯。咁围都唔紧要啦。咁最惨就系共军就好叻嘅，就专门围点打援啊嘛，即系你围住你呢个点，你任何援军入嚟，我就打你啲援军。 系啊，就唔打里边啲人， 唔打里边啲人就围死你咁样嘅，所以叫围点打援。啊，仲有一个策略叫关门打狗啊，当日不过就都系东北度用嘅，不过唔讲咁多其他题外话啦，咪时间紧迫啊。好，第二幅图啊。嗱，呢一个咧就当日咧嗰、那个佢哋嘅军队啦，国民党军队嘅状况，其实佢哋啲武器都好比共军精良嘅，系真嘅。不过当然士气就麻麻地啦。好，继续去啊。系啦，嗱呢一个咧，如果大家睇到咧，就系、一个长春城嘅一个嗰、那个叫做地图嘅。咁佢当日咧共军咧就有一个最紧要嘅地方系占领咗，就系机场。一占领咗个机场之后咧，就佢其实3月15号咧，佢已经1948年咧已经将成个我哋叫做咩四明街被解放之后咧，就切断咗所有嘅陆上支援噶啦，佢得翻个机场。到咗5月23号咧，连机场都占领埋，变咗咧其实系冇任何支援嘅。好啦，咁发生咩事咧？好，继续去啊呢度。继续去，好啦，嗱呢啲就系共军嘅装备啦，系啦，好，继续去啊，好啦，当日咧长春保卫战咧 嗰个状况就系、是、你见到红色嘅位置全部都系共军，佢围住晒所有通去呢、个长春嘅交通线，围住咗呢个城市，系围死咗佢。咁我继续去到啊！啊！呢、这个长春城啦，嗰、那个其实系好繁华嘅，你见到都系当日讲紧系几十年前都已经井井有条嘅，个规划系好好嘅，系继续去啊！好啦，好啦，咁啊呢幅图咧就好有意思，呢幅图耐少少，我讲耐少少。嗱，如果大家睇咧，系咪有两个圈啊？ 系 嗱，大家唔好以为系内城同外城错啦，佢咧内城嗰个位置咧就其实系新一军，即系话郑洞国佢哋咧保卫住国民党嘅位嗰、那个保卫个城池个位置嚟嘅。好啦，外边嗰个咧就系、是、呢个共军咧围住个位置啦。共军咧围住嗰个本来呢个系有600,000人嘅城市嚟嘅，就俾共军咧就团团围住咗。咁好啦，问题又嚟啦。咁围住咗之后呢，佢差唔多嗰个围住个位置呢，其实你见到中间有个间隙喺度㗎，个间隙。嗰、那个呢叫做。 对峙咁样。 係啦，对峙呢个呢叫做卡空地带。 嗯。 当然卡空地带呢系后来改㗎啦。就围住佢呢，咁你好多时呢，你啲人梗系想出嚟㗎啦，如果你系肚饿嘅话，咁你要逃荒㗎嘛叫做。咁因为你围住咗冇支援啦。咁逃荒好啦。走出嚟。但系呢共党嘅士兵呢，即係共军嘅士兵係唔俾你出嚟。 係啊。 你打你又打唔到出嚟。入呢好啦，其他人入去嘅时候救援呢又唔俾。好啦，咁就变咗呢，喺呢班人成日都想去冲出去嘅时候呢，咁共军呢就有几个条件就俾你出嚟嘅。第一样嘢、你一系呢就攞啲战略物资出嚟。例如譬如你攞个望远镜，攞支手枪，或者攞啲金银财宝，即系有啲资源性，或者一啲望远镜啊，或者 有 啲军事资料、军事资料啊，嗰啲有用啊，或者你攞啲系军事物资啊，或者系攞啲嘢出嚟咧，佢就会俾你走嘅。 系 财宝，好似财富都唔得，好似手表得，我嘅手表、陀表系得嘅。但系咧，你其他人咧出嚟嘅话咧，得一个状况嘅啫，就饿到你皮黄骨瘦啊，就嚟钉啦，就俾你出嚟。 系 啦，好啦，咁中间好多人咧，咁嗱，国民党就费事影响个士气，就唔想俾呢啲人出城。 系 咪赶你啲人出城 ？Sorry， 系赶你啲人出城，即系话你尽量走啦，你唔好喺度加重咗我入边个城嘅食物嘅负担。 嗯， 赶你出城，共军咧就拱翻人入城，你唔好出嚟，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哋呢啲人咧，先至能够消耗咗入边城入边 拖佢后腿， 系啦嘅资源。 系 咁变咗咧。一边国民党就拱人走，共产党就拱人入嚟，咁结果就乜嘢呢？就系、是、呢个卡空地带呢，就造成呢、即个人道灾难啦。 系 继续去到嗱，就权于嗰段嗱呢啲呢，就系根本上饿到皮黄骨瘦，冇得食，望天打卦嘅一啲人啦，当日嘅状况啦，继续去啊，系啦，好多人啦死咗啦，咁喺嗰个卡空地带啊附近啊，咁就真系好惨啊，真系好惨啊，继续去啊，好啦。好啦，嗱呢啲啦，嗱呢个就交通地带个死人状况啦。咁好啦，有啲记载咧就话，其实嗰个死人咧，喺嗰度饿死人啦。其实死人咧系唔会有声嘅，即系好寂静嘅。当你啲人成日都以为我嗌咁咪唔系嘅，饿到一个程度咧，系嗌都冇力冇声，跟住就好静悄悄咁样死咗。咁点样先至会有声出现呢？因为冇人会讲嘅，冇人会成系点样咧？系突然间咧落雨啦，啲死尸咪发胀嘅，跟住咧再暴晒，因为嗰段时间五月至到十月咧系你知系夏天啊嘛，跟住系啦，你讲冇错，个肚一砰一声咧，爆出嚟嗰阵味咧系真系想呕，系好臭好臭好臭嘅， 啲细菌喺里边滋长。 冇错啦，所以呢一样嘢咧系后来咧有啲一本小说咧，即系我哋叫做报告文学咧写翻出嚟咧，就刻画得好深嘅。好，继续去啊，系啦，好啦，呢啲就系一啲小朋友死亡嘅状况啦，永远都系嘅。呢啲战争咧，可能军队都未必系即系叫做。死亡最惨烈嘅，打仗当然惨啦，系平民系最无辜嘅。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呢段历史咧，我哋要去认真去面对咯。因为无论国民党好，共产党好，我都觉得系要正正咁面对呢件历史咯。继续去啊，因为咧共产党唔提就因为佢当日系围城嗰个啊嘛。 佢梗系唔想话，哇，佢好残忍啦，唔放啲人出嚟。国民党更加唔想睇啦，因为佢哋呢场仗系输咗噶嘛，咁佢更加唔想睇啦。跟住后来10月19日啦，国军就投降啦，郑洞国投降啦，咁样。咁好啦，咁你话国民党当日冇救呢班人系有嘅，系点救呢？佢就飞去嗰个地方， 系，但冇地方降落啦，冇， 咁咪掟啲嘢落去咯。 哦、 佢空投初头空投物资咧，就落嗰啲叫做降落伞。 系， 咁你知啦，降落伞 唔准咯， 唔准噶嘛，就成日飞去共党嗰度。咁试过就系咧，飞去共党嗰度咧，啲人真系抢嗰啲米啊。 嗯， 跟住结果共党嘅你，即系共军嘅你，话抢嗰啲嘢，战时物资咁啊，系咁扫啲人咯。结果咧系为咗个包米咧，系几十人咧喺嗰度俾共产党几枪扫射而死咯。系啦，咁仲有啦，佢有啲人咧就好肚饿啦。咁通常咧，佢掟咧靠落空投咧就唔再用降落伞啦，因为唔知飘咗喺边，就直成成嚿嘢劈落嚟。嗱，试过就成包米掟落嚟啦，掟烂啲屋又有啦，成只汤锅煮嘭咁样掟落嚟又有啦。咁当然掟落嚟嗰阵时候咧，喺度驻扎嘅军队咧就即刻去攞噶，佢就唔会尽量俾啲平民。所以平民一见到系掟落嚟咧，就第一样嘢就冲埋去接攞。因为如果你唔去攞嘅话咧，俾军队一发现咧就冇噶啦。咁结果有啲咩灾难发生咧？就系、是、佢冲埋去攞嘅时候，就佢好想食嗰包米，但结果俾包米掟死咯。系好多咁人系即系好讽刺，俾个食物砸死咗咯。系啦，咁当然系好惨嘅状况啦。咁当日咧，本来个城市系600,000人嘅，好啦，解放完咗之后咧，即系解放咗之后咧，个城市据翻。共党入城统计咧，成个城市得翻170,000人咯。 嗯， 咁 死咗几十万咯。 系啦，当有啲人逃走咗啦。 系 啊，咁其实总共系死咗几十万。咁当日咧，嗰啲共党士，我继续去屠啊。系啦，你见到系真系死好多人，都系共党嘅士兵咧都统计。嗰啲其实呢啲相好难揾嘅，因为好多已经散失咗冇咗噶啦。嗰啲士兵咧就觉得好奇怪，点解上头唔俾佢哋放啲人出嚟咧？就系话。这个战略需要啦，咁就唔想同啲基层士兵讲咁多啦。但系啲士兵都话啲共军士兵，我哋嚟解放人民，我哋系人民嘅救星，我哋要代人民咧去打呢、这个军阀嘅。点解仲要折磨啲人民咧？好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咁样嘅。 当其时佢下属会咁谂咯， 好多下属都咁谂。但系因为始终呢个系林彪啦，同埋毛泽东制定嘅战略嚟嘅，即系主要系林彪啦。咁希望佢哋喺呢度咧，歼灭晒成个东北嘅国民党军队嘅有生力量，尤其是咧呢一度咧防守住长春最犀利嘅精锐士嘅军队就新一军，系全部用晒最精良嘅装备。希望活活咁困死呢班人，令到呢班人呢希望佢哋呢个军队呢就咁样不费吹灰之力呢就可以歼灭佢哋嘅。好，继续去到啊。好啦，咁当日个卡空地带啦，咁中间其实佢哋国民党同埋共产党呢两边对望嗰个哨站系望到嘅，大家系讲嘅可能百零米咁样嘅咋，系啊，大家望到嘅，但系大家都冇谂住系喺嗰度做一个战争上嘅接触咯，即系唔多啊，唔多唔系冇，系唔多，因为共产党唔攻入你啊嘛，咁你冇呢个必要做一个真系认真嘅战略上嘅即系接触噶嘛，系好继续去啊，好啦，嗱呢个咧就系咧报纸嚟嘅，当年嘅报纸嚟嘅，就我军啦、啊、围困长春啦、啊，两个月余中啦、啊，敌军投诚13,000人，即系话咧，其实不停咁有国民党军队系投靠去共产党嗰边嘅，因为实在太过 凄惨， 太过辛苦啊，顶唔住。但其实咧喺嗰段时间咧，国民党系冇乜点嗌我嘅，因为到最尾城破之日咧，竟然嗰个城入边仲有存粮。 OK， 系啦，因为当投降嘅时候咧，好多时当日啊，就围城当日咧，3月份嘅时候咧，国民党已经不停咁征集粮食，就算你收埋屋企啲粮食都唔得，都俾人挖晒出嚟，攞晒出嚟就做军粮。到咧投降嗰时候，嗰个军队嗰个存粮咧，其实系仲足够去支撑住呢个城市一段日子嘅。不过就各军嘅状况就系唔想再多讲啦，继续去啊，系啦，嗱呢啲咧就我啱啱头先所讲啦， 掘路嘅时候 系啦，掘路啦，整基建嘅时候揾到啲骨头啦，啲人先至知道原来当日发生咗呢个惨况啦，咁共产党都冇乜点提呢件事噶啦，好继续去啊， 系啦，呢啲咧就铺水管嘅时候咧，竟然发现咗啲人骨啦，系啦，好继续去啊，系啦，咁啊呢个就系申报啦，当日啦啊辽沈战役啦，咁啊啊嗰、那个嗰、那个报道啦，嗱，点解要俾呢张报纸大家睇？就系、是、咧，大家睇咯，守住长春嗰度咧就弹尽粮绝啦，郑洞国壮烈成人，即系话咧啲人系以为郑洞国死咗嘅，咁啊蒋介石咧都曾经即刻系发呢个悼念啦，就话呢个郑洞国系壮烈牺牲咗，其实郑洞国系冇死到，系啊系俾人俘虏咗嘅，到最尾系自己行出嚟俾人俘虏咗嘅，咁啊对于啊蒋介石嚟讲系一个重大打击，系打击都好紧要，好继续去啊。啊！嗱，呢本书咧，我建议大家如果想知道长春围城嘅惨况咧，就睇呢本嘅《雪白血红》啊，系张正龙作啦。啊，咁我睇晒呢本书啦，其实已经啊，咁啊问咗我当日个朋友啦，阿笔啦，借咗呢本书嚟睇。佢呢本书咧，就其实好详细讲咗咧，当日成个长春围城战嘅好多个故事，好多嘅 情况啦， 好多嘅大家作战嘅时候嗰、那个谂法啦。最紧要就话当日呢段血嘅历史咧，就希望大家唔好遗忘呢个历史嘅真相啦。好，继续去啊！当初好多嗱呢一章节咧嘅兵不血印咧，就系讲个围城战嘅开始啦，系啦，好， 即系呢本书里边嘅 系啦，过一个章节啦，好啦 ，OK。咁其实我想讲咧就系、是，就算今时今日啦，我哋对待历史都希望真相好重要，我哋从真相当中吸取历史教训更加之重要。 系，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未见过战争嘅恐怖嘅人咧，成日仲揾咗，哎呀，我要发动战争啊咁样，即系 唔好轻易咁讲， 唔好轻易咁讲，因为战争系好恐怖嘅，恐怖嘅地方嘅时候咧，就系冇人系无辜嘅，到最尾个个都系要受牵连，包括喺个城市入边嘅人住得好好地，突然间有呢场浩劫发生，到最尾可能系成家都唔喺度咁样嘅，系啦，好惨。好啦，讲一啲咁 sad 嘅事咧，咁就下一节咧，我哋就唔再讲战争啦，讲其他啲 人和啦， 人和嘅近代嘅人和啦，好，转头见。